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大家好，好好好，我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辞咗个 20年啦，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 唔系有呢本嘢咁。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無聊。一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 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 個？同阿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阿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澳門街第二節翻翻嚟啦，咁啊，我係你節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咁啊，另外今日咧有我哋嘅嘉賓啦，咁就係有邊個喺度啊？ 大家好，我成俊哥。 係啦，成俊哥嚇，咁啊，成俊哥咧就係我哋澳門街嘅澳門街鬼王啊。咁但係咧，阿成俊哥咧上次就同我哋講啦，就即係我哋我唔好唔係同你哋講，係同我講啦，即係喂中國啊，丟7月14啊，咁啊啲咁嘅時分又唔好講鬼故啦，尤其是凌晨3-4點，咁啊跟住咧。之後啦，咁啊又同我講又話，啊喂，過埋中秋先啦，咁啊今日嗱，而家神州流流啊，而家就朝頭早早上10點零啫，咁啊而家要唔要講鬼故啊？ 葉哥唔講啦， 邊人入嗰入埋講鬼故啊？咁梗係唔講啦，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哋第二節翻嚟咧，都係講下呢個澳門公共房屋嘅概況啦。咁啊之前咧，其實即係。早排啦，上次成俊哥去完日本翻嚟咧，同我哋錄嗰集咧就講啊經濟房屋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要講第二樣嘢啦，就係、是、澳門嗰個叫公共房屋。咁啊，公共房屋係什麼東西來咧？咁啊，又係有勞成俊哥去解釋何謂公共房屋啦。 公共房屋主要都係租同買嘅啫。 係。 上一集提過，買嘅就係經濟房屋， 係 簡稱經屋， 係。租嘅系 租系叫社会房屋， 社会房屋 社屋 系 系啦，因为前任特首就落台之前咧，就应承过我哋咧，澳门市民咧就要起19000个单位出嚟， 19000个 公屋， 系阿华哥应承啊， 系啦， 何厚华应承嘅， 系 华哥系， 佢话我未完成嘅嘢，下一任就会继续完成噶啦， 系， 所以佢今年12月31日之前咧都要讲就要起好呢19000個單位。 係， 即係我之前都提過啦，石排灣嗰度有佔咗9000個單位啦。其實點分布呢？石排灣嗰個佢之前講嗰啲湖畔大廈，唔係石排灣嗰個咧係居亞大廈、協興大廈、安順大廈咧，嗰啲就係經屋嚟嘅。 係， 加埋大概都4300個單位。 係， 嗰、那個而仲有其他有。有4700多個呢，係唔係4672個呢， 就係社屋嚟嘅。 係。 所以加埋都有9000個，跟住湖畔大廈就有2703個。 係。 加埋其他陸續起就有19000個囉。 係。 同埋住喺石排灣都係唔方便嘅。 係。 暫時嚟講，因為仲未開發嘅地方嚟一個石排灣，將原本嘅一個石礦場就攞嚟起政府樓， 係 就仲係百廢待興啦，所以可以咁講啦， 係 即係唔同嘅話，頭先講嘅上一集講嘅社屋咧，就望下嗰度已經係雖然話就係北區，但係已經係發展咗幾十年嘅個地方嚟嘅， 係 即係佢所有嘅交通啊、搭車啊，咁似乎食衣食住行都已經完善咗㗎啦。 嗯， 同差好遠咯呢樣嘢。 喂，其實交通方便呢樣嘢嚟計係澳門嚟計啦。其實如果唔方便就要有車位啦，係咪？咁啊，之前我哋講過下咧，喂，申請唔係即係呢個澳門啦，經濟房屋啦，咁啊車位不足啦，即係公共房屋如何咧？即係呢個社會房屋如何咧？車位？ 車位夠嘅，車位上次車位足夠嘅，但係頭先講個居家大廈咧，1824個單位咧，如果私家車加電單車加埋629個， 係 692個，時租單位時租嘅車位係唔足夠咯，佢哋揸私家車嘅人咯，同埋你話遲啲有巴士轉乘站呢樣嘢。 個巴士轉乘站喺邊？ 係就係個大廈嘅下面咯，即係好似湖畔大廈下面都好似有個巴士嘅轉乘站。 喂，我想問一下你咧，塔石廣場咧下面咪有個巴士轉乘站嘅？點解去到而家都唔喐嘅？ 呢、這個嗰、那個唔係轉乘站，係一個只不過係泊旅遊車嘅大一個地下停車場。 但係就唔係我嚟做巴士轉乘嘅。佢而家呢種就係好似香港嗰啲大型屋邨下面啲巴士轉乘咁，直情係有個大型巴士站係嘛？ 頭 係 抄足咯，頭 啊喂，係咪好似關閘個巴士站咁樣？ 係啦，係啦， 係嘛？ 關閘個巴士站為人所救病，因為好焗啊，今年 係同埋一落雨就大鑊啦。 係啦，一落暴雨就大鑊噶， 一定水浸啦。你見到其實關閘嗰、那個停車場咧，即係我好多時有時喂同啲兄弟。翻大陸咁樣，大家都會係泊低架車，咁啊成日見到好多車咧，冚曬布啊，變曬色啊，即係好似細路仔咧，你玩完嗰啲玩具車咧，跟住浸過水，十年唔喐佢咧，跟住成架咧啲色變到好古怪啊，係有好多個。 因為佢樓下嗰啲巴士出入，基本上都好多廢氣，焗上去。 同埋一落雨嘅時候，一水浸咧就係成層浸曬噶嘛，好恐怖噶嘛。 試過一次咪瀨咗嘢。 係啊，瀨咗嘢啊。 同埋。其實澳門都是需要輕軌這件事的。 喂，其實我問下你啊，即是你自己怎麼看輕軌？你覺得輕軌這件事其實跟地鐵比哪樣重要一點？ 其實輕軌就比較上成本沒那麼高咯，如果起可行的其實都是。 因為不用掘。 因為不用掘地下嘛。 但是在澳門適不適合行輕軌呢？ 澳門都適合行輕軌嘅，只不過其中有一個爭議地方就係有一個站就係江碼頭轉入去藝苑，即係藝苑就係永利同埋星際對面一個細嘅公園仔， 係 就係嗰個位置就啲人數得好緊要咯，係兩棟大廈中間就會係一個高架嘅地方俾輕軌車行， 嗰度價高嘅係， 嗰度係 咁其實以澳門咁細嘅地方咪起到起完個感覺咪好似遊樂場嗰啲觀光車咁樣，係咪啊？ 似啊，都似迪士尼嗰、那個。 真係似迪士尼喎！嗱，你認真諗下，即係嗱，聽眾咧，如果澳門嘅聽眾咧，你哋自己而家諗下個情況咧，澳門咁細咧，其實喺啲賭場中間咧，有架輕軌穿嚟穿去咧，個情況就真係好似你哋去迪士尼去遊樂場玩咧，凌空咧坐住嗰架圍住迪士尼行一周咧嗰架車咁嘅feel 啊！ 其實呢個係好有需要用，因為如果你計下你架港珠澳大橋2016年 係 起好。咁你如果輕軌，如果假設佢總時2015年起好，咁佢都要運咗一年噶嘛。 係。 到時嗰、那個港珠澳大橋澳門落腳點咧，就會係輕軌附近。咁到時嘅輕軌嘅車就可以疏導呢班人流，因為到時咧，我估計都有 好多有兩個身份證嘅人會翻嚟澳門做嘢。如果澳門如果係可以坐車，有可以短時間係來回港澳嘅話，其實可以吸引到嗰班人翻嚟做嘢。 咁啊，亦都有 消耗到人力資源不足。 有啲人會自己揸車過過香港啦，可能。 呢、這個我聽到好似唔得啊，因為淨係去到嗰個落腳點就唔俾入去啦。 哦，即係唔俾揸入市區。 係啦，唔俾揸入市區，因為已經負荷唔到個交通，同埋我諗其實如果坐車嘅話，都係方便好坐船咯。其實， 哦， 如果你嗰個落腳點係有，我知道關口係睇到嘛，新開嘅關口。假設佢處理一每一年處理十分之一嘅，最少處理十分之一噶。 嗯， 佢嘅人遊客嚟講，其實你巴士係應付唔到嘅嗰啲人。 嗯， 巴士同的士應付唔到，所以輕軌有必要。 喂，咁我又問下你，你嗱，我哋講翻翻嚟個話題啦，即係講下呢、這個澳門公共房屋，即係叫做話澳門社屋啦，即係澳門社屋，即係要租嘅，唔係買嘅。喂，要點申請啊？即係我哋好多聽眾唔係澳門人，佢哋唔知啦，點申請嘅、啊、其實？ 其實有澳門身份證就得㗎啦，即係不論國籍啦。 係。 佢只要年滿18歲，個收入唔超過個限制就可以。 個限制係幾多咧？ 我而家好似睇一個人上升到9250蚊，唔超過呢個數。 9250蚊一個人。 9250蚊。 係。 兩個人就唔超過11000蚊。 哇，好惡搞喎、啊！咁如果譬如你一個四人家庭咁，有阿爸阿媽兩個仔女咁點計啊？ 佢有個係數嘅，總之7個人就唔可以超過24000蚊。 咁好大鑊喎、 啊！咁因為但係我記得咧，前年同埋上年都有人入表申請咯。 係，咁而家仲係開放申請緊嘅。 冇，今年就暫停咗，但係之前嗰兩年都有人申請。 啊， 經過就冇。 哦，咁 同埋以我所知咧，有一班住去咗香港做嘢嘅澳門人咧， 係 之前係申請咗。 嚇、啊，香港人點申請啊？你冇澳門身份證？ 佢有澳門身份證嘅。本身澳門人嚟嘅，過去香港做嘢，咁佢之前就申請落滬本大廈，陸陸續都有買咗翻嚟，即係佢哋都覺得睇好咗澳門嘅個前景咯，會翻嚟做嘢或者點樣定居咁樣，因為香港嘅樓價實在太貴，根本上佢哋亦好多都買唔到，如我所知。 哦，明白。澳香港係當然啦， 因為澳門而家個樓價已經係高過新界有啲地區啦，咁高過而家澳門個樓價。澳門半島嘅樓價應該超過咗平均超過5500蚊尺，高過屯門同埋元朗嗰啲尺價咯，就但未到九龍香港島咁嘅價錢。 都好勁啊！ 都好犀利呢個價。 喂，咁啊嗱喺度講講啦，如果係以你所知啦，排呢、這個即係社屋啦，同埋呢個要俾錢買經屋啦，邊樣嘅時間耐啲啊？ 邊樣時間耐啲？而家。政府就拍曬心口應承咗啲人，你申請社屋咧，唔會超過4年做上到樓。 係， 同埋佢有樣嘢就係、是、你出去租屋住咧，政府就會每個月資助你1500蚊。 即係申請咗之後， 唔係申請你未上到樓之前啊。 哦，咁我想問啦，而家我申請，而家司徒文俊好窮啊，一個月打份工得6000蚊啫。跟住咧，我申請，佢話要等4年，4年後司徒文俊博我升咗經理，月入40000，咁點算？ 唔得。 咁但我申請就得6000啫喎。 因為佢計翻你上到樓嗰個時間，佢暗電腦睇下佢你個工社會保障基金嘅暗電腦，見到你收入高咗，佢就唔會俾你上樓。 哦，咁我會咁會唔會即刻轉你去？你買經啦，你而家買得啦咁啊。 因為以前咧就可以排兩條隊，而家就。社屋還社屋，經屋還經屋，你排到社屋咧就唔可以買經屋，買咗經屋就唔可以租社屋。 係啦，嗱 ，that's the point 啊。咁我想問你啦，咁而家如果係唔俾咁樣重複排嘅時候，咁會唔會有影響咧？會唔會個個人都我真係搞唔掂喎，冇理由為咗要間社屋，跟住咁我真係冇理由收入一直都望自己咁低㗎，梗係望自己越高越好㗎啦。咁會唔會有依個影響咧？啲人會唔會中途轉陣咗咧？ 有所知。香港有個情況咯， 係， 即佢收入高咗就即刻辭職唔做， 辭職唔做， 係揾份低收入嘅工咯， 即係為咗呃間政府樓翻嚟租住而扼殺自己前途，有冇 有啊，香港我知睇報紙有啲咁嘅人，同埋香港嘅情況就比較唔樂觀嘅情況係，香港有90,000+人就住嗰啲所謂板間房、農屋同埋所謂劏房嘅嘢，即係佢哋就住啲屋咯，因為佢哋仲未上到樓 嗱，香港嘅情況咧就咁噶嘛。如果我揾9,000蚊，但係我有層政府樓住，係好過我揾15,000蚊。 冇層政府樓。 但係我係啊，即係我要自己出嚟搞唔住，因為你揾15,000蚊嘅時候，可能你一個月你出嚟淨係租你都要5,000蚊。但係你扣翻即係 5,000蚊，淨係一間板間房嘅房嚟啫。 唔係即係套房啦，5,000蚊有套房㗎啦。如果你板間房嗰啲就好平嘅啫，2,000零嘅。 唔係板間房，而家90尺都要3,500蚊租金喎，升到。 睇咩地區啦？如果你深水埗啲好平嘅，2,000-3,000一定得㗎啦。2,000零都有嘅，一定㗎啦。如果你深水埗啲，你講緊你如果板間房，你嗰個價咧係北角啊。港島區咁如果你話九龍區唔使，一定唔使嘅，因為我都知少價。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喺香港個情況就係咁，我揾9,000，但我住政府樓係絕對係好過咧，我揾15,000，但係我冇政府樓住。咁同埋一樣嘢咧，即係香港人嗰個心態咧，其實而家你唔怪得佢，因為個生活壓力太大，同埋咧香港去到係好唔健康嘅，即係嗰個啲人嘅生活空間啊，所有嘢咧係。即係個社會係擠壓得扭曲咗，你知唔知啊？ 有種仇富心態咯。 同埋係即係呢個地方住唔落去嘅。我好直接咁講啊，我好驚澳門有朝一日咧就會變成香港咁，都係住唔落去。即係有朝一日咧，我同你講喂，成俊，我要移民啊，或者我去邊度啦咁樣，咁都係一個原因嘅啫。真係因為個經濟已經扭曲到咁啦。但係喂，我想問下你，咁而家以前多唔多係情況係以前排隊排呢、這個？社屋，但系去到佢排完之后个收入超出咗就攞唔到，多唔多啲 case 啊？ 近呢几年多咗， 多咗好多， 因为入个赌场做， 系 啲人都话政府暗一个掣就知道你做咩啦， 系 供社保嘅话， 系其实多噶，因为其中一个 case 就系我啦，我以前系排过社屋嘅，咁但系我排嘅时候咧系讲紧系月收入系3,000零蚊。系咁到後尾到佢通知我可以有社屋嘅時候，個收入就係因為賭權開放咗啦，咁係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啦，咁就一下咧就拜拜咗啦，咁就但係蠢啦，即係細個冇排到經屋啦，即係呢個係自己蠢啦，即係冇排到經濟房屋啦。 以我所知，你住筷子基附近已經起咗兩個棟叫青春大廈， 啊， 差唔多都可以揀樓。 嗰啲唔係我杯茶嚟嘅，咁啊比較惡搞就係呢個係比較惡搞嘅件事。喂我問下你啊，咁你可唔可以而家同啲聽眾即係分享一下，而家社會房屋其實澳門嗰、那個新起嗰啲係有啲咩尺數俾你揀咧？ 呢、這個 係有冇資料喺手？ 呢、這個就我就唔好清楚，因為但係都係。因為同經過差唔多，以房屋局嘅副局長咁講嘅話， 係 差唔多，但係佢 OK 嘅位置都係幾好嘅位置好過路環石排灣， 好過石排灣， 梗係好過石排灣啦。如果你 咁大大細咧，即係嗰啲間隔咧， 間隔 會唔會仲係出現嗰啲好似以前曾經唔知邊個同我講過話咩兩間房中間夾個廚房，會唔會有嗰啲事出現咧？ 我冇聽過呢啲嘢咯。 哦，冇，即係喺呢個社屋度冇聽過。 社屋冇聽過。 即係反而係社屋可能會好過經屋。 係啊。 咁我其實咪有啲本末倒置咯。我買噶嘛，經屋係社屋係租嘅啫嘛。 因為最新起嗰棟社屋咧，喺澳港市對面嗰度咧， 係 有露台嘅。 喂，嗰間社屋好嘢喎！佢以前嗰度係做停車場噶嘛。 但係咧。而家差唔多起好個青松大廈咧，係冇露台。 其實你覺得露台有冇需要㗎？ 有啊，有好有需要。 點解咧？ 我又唔中意下下隊之嘢出街晾衫嗰種咯。 哦，即係你中意有個露台可以喺入面晾衫。 係啊係。 咁你而家自己住嗰度有冇露台啊？ 就有。 即係你覺得露台係必需品嚟嘅？露台會唔會喺間房度咁衰啊？定喺個廳度咧？ 而家多數個設計都係。舊嗰啲就係喺廳嗰度，但係話新起嘅經屋，我聽過，我見到上網見到啲人 鋪出嚟係間房出面。 咁你自己而家自住嗰度呢，係喺個廳定係間房？ 我自住嗰度啊，喺喺個廳出面。 即係露台 設計嚟嘅。 露台係好緊要嘅，你都覺得？ 係啊。 但係其實露台嗰個位置有冇人會將佢即係密封咗佢啊？ 應該冇㗎啦，呢幾年因為捉得咁公務局捉得咁犀利。 即係而家係唔俾你再非法改建佢啦，係嘛？咁以前改落嗰啲， 以前改落，如果冇人投訴都唔會理㗎啦。 因為佢都係即係佢最多以前係我見到係最癲係可以係跨到一張麻雀台咁大出嚟㗎嘛。 啊，咁誇張？ 係、我見過有啲好恐怖嗰啲即係私人樓啦，佢哋真係要焗住改㗎，因為個露台太大，跟住咪焗住自己改咗佢咯，跟住砌磚砌翻啲半透明玻璃磚。即係跟住上面就改翻做燙嘅半身高嘅玻璃窗，跟住改翻成個露台做其中一部分咁樣，即係啲舊啲嘅樓。喂，咁啊你自己啦，你自己喺你點睇社屋呢樣嘢咧？你覺得澳門而家嘅經濟環境，社屋又要限住，又話個收入咁樣，其實合唔合理咧？ 其實因為社屋係幫嗰啲低收人士咯，又買唔到樓嘅人咯。 嗯， 基本上而家好多人都買唔到樓。 我買唔到啦，我冇咁貴。 寫屋嘅話， 係 即係可以幫到啲低收入人士咯。 但多唔多係多唔多係卡在中間？我又買唔起一手貴樓，我又但係我又超出咗寫屋嗰個入息收入中間啲夾心嘅人咧，兩頭唔到岸嘅人咧，好似我咁咧， 都有嗰啲人。 咁點搞好呢？ 點搞好啊？ 係啊，但係早慘喎，你驚屋又唔知輪到幾時。 咁呢啲都冇辦法啦，同佢人住或者博下佢樓價跌先買囉。 唉，咁呢啲真係好該會呀。喂，咁啊關於社屋仲有冇啲咩特別補充先？ 啊，有啊有啊， 講埋 遲啲喺氹仔海都花園呢前面個地皮呢就會起兩棟樓， 搞錯，嗰度唔係話起個海洋公園嘅咩？以前話起個海洋樂園啊嘛，唔係咩？ 因為我知道佢係起死屋咯。 係幾時啊？ 佢而家評標緊喎，但係 咁咪會遮住海洋花園個靚景咯，靚海景咯。 唔會，都話係海都花園咯，海都花園啊。 海都即係咩？你改名啦。我哋又唔係批評佢，你開 之前就話有鬧鬼嗰度咧。 海乜嘢啊？真係。 呢、這個我又唔方便講啦。 你住緊嗰度啊？ 唔係， 我真係唔知道你海都咯，我真係唔熟氹仔喎。唔係，我 即 係 之前講鬼故講嗰度咯。 即係邊度啊？ 跟住鄰近有氹仔市政墳場嗰度咯。 即係邊度？你都乜花園啊？你咁講啦。 都灣花園咯。 都灣花園。哦，即係海都花園又名都灣花園。 係啦，即係前面就停牌一個積木型嘅，跟住積木墳場嘅位置。位置咯，嗰塊地皮都 啊，我知邊度啦，我去睇過樓啊，嗰度，哇，個恐怖喎、啊，嗰度。 但係唔知到時有冇咁嘅好似。 哎呀，哇，嗰、那個位啊， 嗰位之前 嗰度嗰度起社屋， 係啊，起新嘅社屋咯。 哦，正，你敢唔敢住啊？ 我唔敢住。 嗰個位起社屋，咁啊，除咗呢、這個好多謝我哋鬼故王帶嚟呢個鬼故起樓資訊啦。咁啊，仲有冇其他補充先？ 其他有冇要補充啊？ 係啊， 應該都暫時冇㗎啦。 啊，冇啊，時間差唔多，因為而家11點幾咯。咁我知道你一間12點你趕住過香港玩啦。咁啊，你要喳喳臨趕船出碼頭啊，如果唔係趕唔切㗎咯嚇。咁啊，今個禮拜我哋讀嚟呢度算啦，好嘛？ 係啊。 好啦，咁啊，祝你去香港玩旅途愉快啦。咁有啲咩同聽眾講啊？ 乜同香？講聽有咩同聽眾講啊？ 係啊， 咁大家賺多啲錢去旅行啦，環遊世界啦，希望大家生活過得越來越好啦。 啊， 係咪先？ 係啊，咁啊，早排我哋有啲女嘉賓上嚟徵婚喎，徵男朋友喎，徵老公喎，咁啊有啲咩同啲徵婚嘅女士講啊？ 呢、這個，我唔適合大家嘅。 人因為話要，好啦，冇嘢啦，冇嘢，成春哥，你個心飄咗過香港噶啦，咁啊，又啊，同咁多聽眾講拜拜啦， 拜拜， 拜拜。